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第270集。格雷亚说， 我是一个可怜人。 他的声音委屈极了，带着一丝哭腔，可是脸上仍旧在笑。 半年前，我抓到了三个非常有趣的大怪物，我将他们运回地底人王国，做了很多广告，准备开启一场惊奇之夜，门票全部卖光。可就在惊奇之夜开始前，我的一只怪物被某个坏心眼的人类偷走了，我赔了一大笔钱，差点破产。 说着，格雷亚擦了擦不存在的眼泪。薛定谔在一旁用甜甜的声音吐槽说， 装什么哭，要不是狼外婆也去看了你的惊奇之夜，你连一毛钱都不会赔。 格雷亚仿若未闻，继续说， 三个月后，我又抓到了当初那个逃走的小家伙。这一次，我为了挽回损失，决定当场解剖他。全地底人王国、怪物世界的观众都来了，那是我精心准备的完美节目。我还特意聘请了地底人王国最优秀的两个侦探，付给了他们一大笔钱，请他们帮我看管那只小怪物。可是他们居然当着我的面，当着所有地底人黑塔怪物的面，将小家伙放走了。 格雷亚难受到声音沙哑， 然后我就破产了。 明明是你不肯赔门票，故意申请破产。 格雷亚继续说， 我的心一共分成了三份，因为一共有三个人害得我赔钱破产。可是渐渐的，我发现其中两个人居然是同一个人。 My lady， 你说他怎么能如此狠心？我这么无辜，我只是想好好的赚钱，过我的小日子，经营黑塔世界最好的马戏团，他却打碎了我的梦想，无情地践踏我的金钱。 赵小飞觉得后面这个原因才是重点。 你说我能放过他吗？ 怪奇马戏团团长格雷亚塞克斯。唐默一字一顿的声音从格雷亚身后响起。格雷亚转过身看着他，半晌他笑道， 所以唐默，你是什么时候发现我的？我问真理时钟如何赚大钱的时候。 唐默摇摇头。格雷亚思索道， 我说我的心分成了三份，两份给你，最后一份给黑塔世界最受欢迎的偷渡客傅文朵的时候。 不是。格雷亚眯起双眼， 那是什么时候？ 唐默握紧手里的小阳伞，深吸一口气，在黑塔发布主线任务之后。这个答案谁都没想到。薛定谔直接说， 怎么可能？ 确实，怎么可能？主线任务薛定谔的捉迷藏游戏，游戏规则里没有提到怪奇马戏团一个字，唐默怎么可能猜到？格雷亚笑了一声，声音急了， My lady， 说谎可不是好孩子的行为，连圣诞老人都不会喜欢说谎的孩子哟。 你是在攻略黑塔二层吗？低沉的男声响起。傅文铎看着赵小飞，赵小飞愣住，僵硬的点点头。傅文铎神色平静的看着格雷亚，不动声色的拔出一把看似朴实的小刀。他淡淡的说， 他是黑塔二层，李妙妙是黑塔二层，他们两个人的主线任务应该有差别，他不说我们并不知道，但是我们知道李妙妙的任务和游戏规则是什么。 格雷亚看向傅文铎， 在游戏规则公布后，我私下里找到李妙妙， 知道了他的游戏规则和任务，和我们的一模一样。 所以呢，黑塔四层和三层的任务一模一样，这不是黑塔的风格，我和傅文铎应该还有别的难关。 难道这就能说明格雷亚这个混蛋是那个破烂马戏团的团长了？ 难度不止这么大。首先，我和傅文铎攻略的是黑塔四层，这是第一个难度。其次，我们是组队进入攻塔游戏的，黑塔会再加深一个难度，而这个难度我一时间无法想象到底会是什么样的。一个看上去很不像人类的队友，穿着古怪，嘴里还说着一些奇怪的话。唐默冷静地说，他想赚大钱，他的心分成三份，两份给我，一份给傅文铎。唐默抬起头，黑塔世界里只有一个人会这么恨我。格雷亚笑了，唐默冷冷地看着他，所以你想做什么？格雷亚笑着说道， 我只是想挽回一下我的损失 my lady， 你害我破产了。 薛定谔小声嘀咕， 你压根没破产。 格雷亚置若罔闻， 这些天来我受尽了委屈，原本只想抓住一个，没想到买一送一，你们居然一起来了。 格雷亚抚摸着光滑的短杖手柄，脸上在笑，笑容里却没有一点温度。他冷漠地看着楼梯下方的唐默、傅文铎。 两个实力很强的人类玩家，其中一个还是黑塔世界最受欢迎的偷渡客傅文铎。如果我把你们卖到香蕉酒馆做成香蕉酒，会值多少钱呢？ 唐默没有回答，格雷亚又开始畅想起来。 卖到怪物世界那边也行，那些丑陋的怪物非常想吃你们，他们一定会付出一个好的价钱。 唐默说，你就觉得我们一定会被你抓住？ 格雷亚温柔一笑，嗨 lady， 你知道答案的，难道你们能从我的手里逃脱吗？ 唐默和傅文铎加起来都不是格雷亚的对手，这是事实。手臂上的伤口已经慢慢结痂，唐默的手渐渐缩紧，格雷亚的脸上一直挂着那抹笑容，他轻松极了，因为他说的是实话。唐默感觉得出来，格雷亚还没有用全力，怪奇马戏团团长的实力绝不亚于狼外婆、圣诞老人，因为他强大的实力，他才会这么嚣张，不急着抓住唐默和傅文铎。但是 我在拖延时间。 格雷亚挑挑眉， 我知道这是无谓的挣扎。 你不想知道我为什么要拖延时间吗？格雷亚笑道，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任何拖延时间的方法都没有作用，除非你找了狼外婆来。哦，你有他的小阳伞，我看到了哦。可是他一定不会多管闲事，他非常喜欢吃人类哦，特别是实力强大的。 你说的没错，在绝对的实力前，任何拖延都只是苟延残喘。但是，我们拖延时间，并不是为了逃跑。 格雷亚好奇地说，那是为了求饶。两位赔偿我的一切损失，我也不会放过你们，你们让我很没有面子，连薛定谔阁下都知道我被两个人类玩家戏耍了整整两次的事，我还愚蠢地付给你们银币，请你们看管那只该死的小怪物。 我可是伟大的薛定谔，我知道这种八卦不是很正常吗？ 唐默的右手握紧小阳伞，他的耳边仿佛响起了哒哒的钟声，这声音不是真理时钟的秒针声，也不是假时钟的秒针声，这声音古怪极了。按照常理来说，秒针应该不断的前进，可这根秒针好像坏了，一直停在原地，左右摇晃。忽然，一道清脆的声音响起， 秒针啪嗒一声向前行走起来。唐默倏地睁大双眼，面露喜色。薛定谔正在和格雷亚拌嘴，说到一半他猛然停住，小黑猫坐直了身体。一秒后， 他怎么可能来这里？ 格雷亚一愣，下一刻没等他询问情况，一道剧烈的踹门声响起，钢铁堡垒的大门被人一脚踹开，红铜色的月光照进这座城堡，一个长长的影子从门外流淌进来，顺着影子向上看，众人全部怔住。这是一个矮小的红发萝莉，她双手叉着腰，穿着一件漂亮的礼裙，一双眼睛恶狠狠地瞪着楼梯上的所有人，最后定在格雷亚身上。 哼，格雷亚塞克斯，你这个该死无耻的小偷贪财鬼，把我的宝石月亮花还给我。 月光下，一只小巧精致的王冠斜斜地戴在红发萝莉的头上。唐默拿出无限非概率怀表，这只一直不会走秒的怀表竟然开始走秒了。 唐默，傅文铎！ 格雷亚在第一时间便明白了真相，他低头看到唐默和他手里的无限非概率怀表，下一秒他使出全部力量，好似一只火箭，嗖的一下便窜了出去。钢铁堡垒的门口，红桃王后也愤怒地冲了上去，他的速度和格雷亚几乎一样快，可大门距离楼梯有一段距离，格雷亚已经挥舞拐杖刺向唐默的心口，一只手臂迅速地拦在唐默的身前，短杖锋利无比，穿透黑色利器。傅文铎闷哼一声，短杖穿透他的手臂，也刺进唐默的胸口半分。唐默见状目光一冷，他忍住疼痛打开小阳伞将格雷亚击开。格雷亚短杖一挥，冷冽的眼神充满杀气， 要杀了你。 黑色的短杖上鲜血汩汩流下，格雷亚眼神狠厉，金色的头发在空中飞扬，他脚下一蹬，短杖再次刺向唐默，那角度十分刁钻。薛定谔的钢铁堡垒确实很狭小，唐默避无可避，后背紧贴在钢铁墙壁上，只能勉强扭过头，让这根短杖擦着自己的脸庞而过，插进墙壁，没有给唐默一丝喘气的机会。格雷亚嘴边泛起一抹极冷的笑，从墙壁里拔出短杖又攻了上去，黑色短杖在空中左右挥舞，唐默、傅文铎两人一左一右联手抵抗，可这短杖的力量强到令人心惊，两人在格雷亚的攻击下节节败退，身上的伤口越来越多。格雷亚挥起短杖向左刺向傅文铎的头颅，傅文铎双臂挡在面前，化为黑色金属准备挡住这一击，谁料这竟然是个假动作。格雷亚虚晃一下笑着说道，先杀一个也不算亏哦。下一秒他目光一转对向唐默，唐默大惊，立即打开小阳伞，谁料短杖直接穿透粉色小阳伞，没入唐默的腹部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